我是来自北京的小记者张群佑。 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记者王。 我是来自常州市的小记者张。 我是来自成都市的小记者黄曼莎。 我在建成后的滨斯代现场为您介绍。 今天是上海昌邑小学75周年校庆，我现在在 西安科技节的现场，跟我一起进去看看吧。 北京2022。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Beijing 2022。 我们用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FM9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2022，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也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学生记者。 Hello, I'm Oscar.The student reporter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at Beijing Radio International. Welcome to our program, Beijing 2022, brought to you by FM 92.3. 今天我的冬奥梦板块由在2019年度我的冬奥梦冬奥小记者国际营中荣获最佳冬奥小记者称号的全国选手们带来自己和冬奥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吧。 我的冬奥梦 My dream of Olympic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My mother hails from Harbin in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rbin is a beautiful and wondrous city, especially in the winter, where you can find snow so white and fluffy like goose down and ice as clear as crystal. I love spending my winters in Harbin.It was there when I strapped on a pair of skates and ventured onto the ice for my first skating lesson. It was during the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in South Korea. I was witness to the great performances from our athletes on television, which shook me to my core. I saw the Chinese short track speed racer Wu Dajing exceeding all expectations, winning China its first gold medal. While smashing a world record,That was when the seeds of the Winter Olympics were buried deep in my heart. I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Winter Olympics that will be taking place right here at home in Beijing. In 2019, with great enthusiasm, I entered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Little Reporter International Camp, moving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rounds, into the Beijing Regional Finals, and to the National Finals. Finally, I wasrewarded of the title of Winter Olympic Little Reporter in the French language group. In this competition, with my Winter Olympic dream speech, knowledge competition of Winter Olympic and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introduction of Winter Olympic and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simulation interviews and other activities to gain Winter Olympic knowledge, as well as sharing and interac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amp.Along with the on-site visits to the Olympic venues and participating in Winter Olympic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it will allow me to take part in and contribute to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My Winter Olympic Game Little Reporter activities, exceeding against with the best student in China, what I gain is not only knowledge, friendship, and honor, but also the tempering of my will, ingraining the values ofcooper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qualities, which will be invaluable in my future growth. I hope that in the next few days, I can strive to improve my ability in all aspects. When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Games is held, I can walk into the main news center of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to spread and record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with repor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m Lu Xiaojin from Beijing. Here is my collection of all the past Winter Olympic badges. It was a gift from my parents on my last birthday. 6 years ago in July, Beijing won the right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Since then, the Winter Olympics have come into my childhood and accompanied my growing up.Our school opened a winter sports course. I learned knowledg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I was inspired by the Olympic spirit. I was attracted by skating and skiing, and my family enjoyed lots of happy times at the ice rinks and ski resorts. during the winter weekend and holiday, I witnessed the release of the mascot for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rebirth of Shougang Pa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nter Olympic arenas. I was proud of the amazing Beijing 8 minutes in Pyeongchang. I can feel the progress of the city and people's lives through the Olympic preparations. Everyone worked for it, and everyone was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it. In 2019, when I was 6 years old, I took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of student reporters in a four-round series over a couple of months. I kept the learning to improve myself, and finally, I won the title of student reporter with distinction since I was a pupil in grade 1. At that time, my parents called my success a miracle. It was the Winter Olympics that offered me a chance to realize my dream. In the past year, I took part in the IPC Inclusive Sports Challenge and ranked first place globally. We visited the Winter Olympic arenas in Beijing, and our interval was reported by Radio Beijing. I'm glad I had these experiences as a child, and I will remember this Winter Olympics forever. The footsteps of Beijing 2022 are getting closer. I have to work hard to practice my skills as a student reporter to present Beijing 2022 to the world with my passion. Hello everyone, I'm student reporter Che Tianrui. When I was 9 years old, I joined this activity and became a student reporter of Winter Olympic. After that, I have been learning about Winter Olympic and taking part in it. I'm very glad to have this experience and enjoy it very much. I think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s that I went to the ice club. I went to the ice club to interview a media manager. During the report, I know a lot of things about media which I didn't know before. The more things I know, the more love and proud of China I feel. After that, I also watched a competition of ice hockey. I thought it was exciting and wonderful. The athlete's fighting spirit touched me. They used their action to practice the core value of Winter Olympic. In the school, I also tell my classmates a lot of things about Winter Olympic. I spread the spirit and knowledge about it. In the future, I will go into the competition side as a student reporter. I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the knowledge and spirit of it and enjoy the stories between Winter Olympic and me. Hello everyone, I'm Henley, a reporter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from Changzhou, Jiangsu Province. I love sports and I am crazy about it. I still remember that I keep learning the knowledge of the Winter Olympics to understand rules of various sports 2 years ago. In order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Yours Reporter team, libraries and internet helped me a lot in enriching my knowledge about speed skating, alpine skiing, curling, ice hockey sled, snowboarding, and so on.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rough abundant practice and training, my oral English improved. Therefore, I won praise from the judges and gained a precious admittance to join the team. In the upcoming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I will serve as a real reporter to show friends around the world of China with great enthusiasm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See you at the Winter Olympics, friends! Hello everyone, I'm Ding Kaijie. I am 10 years old and from Shanghai. I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Winter Olympics 2 years ago by the Winter Olympics Young Reporter Selection Activities. Before that, 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Winter Olympics, nor had I experienced any Winter Olympics events. In order to let me better understand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my parents accompanied me to watch the relevant videos of the last Winter Olympic Games on the internet. I was attracted by it at once, and I did not expect the winter sports is so wonderful. I was deeply shocked when I saw the athletes working hard and doing their best on the fields. They let me understand what faster, higher, stronger is by wonderful games times and times again. During the holiday, I went to learn to skat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skate, I fell down, afraid, also flinched. But when I think of the athletes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a thought that I will go to Winter Olympic side to cheer for them. I clenched my teeth to insist. I believe that persistence is victory. I can do it.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here I come. 感谢小记者们的精彩介绍。在今天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中，我们的冬奥小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北京冬奥组委冰球项目部竞赛副主任张立恒和北京冬奥组委冰球项目竞赛助理许和浩。这两位不仅是北京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也都曾经是专业的冰球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们去听听他们和冰球的故事。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五棵松体育中心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期间女子冰球比赛和男子冰球部分比赛的冰上项目场馆，于近日进行了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冰上项目测试赛。小记者们作为冬奥会期间的学生记者也参与到了这次活动当中，他们不仅观看了赛事，体验了最新改造完成的场馆，更是深入全面地了解了冰球这一冬奥项目的规则和发展。比如我们常常会看到在一些冰球比赛中，双方竟然有人打架，貌似裁判也并没有制止，现场的观众们还会呐喊助威，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在冰球比赛中打架是被允许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冰球项目部竞赛副主任张立恒在接受小记者们的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冰球比赛过程中会有很多肢体冲撞，国外的一些比赛甚至会允许合规的打架行为出现，那么请问在冬奥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肢体冲撞的界定和打架的判断的尺度又是什么呢？ 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很普遍的，有很多冰球的爱好者呢，对这个问题都在关注他，在问他。那么首先呢，我想跟你们解释，国际冰联的比赛呢是不允许打仗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冰球的一个群体叫做 NHL， 他们是另外一个北美的职业冰球联赛。那么在国际冰联的规则之下，打仗是不允许的。那么为什么很多人总是问这样的问题呢？这是与我们的媒体的宣传还有直接的关系的。如果在出现打仗的时候，我们国际冰联有一个拉架的时候有个技巧，两个队员正打仗的时候，他会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去拉仗，所以有些观众啊小朋友呢把这个等待的时候就误认为允许了。另外很重要的就是 NHL 这个宣传呢在国内呢很广泛的，然后大家看到的一些信息呢都是一些集锦的一些打仗的镜头，因为他的目的是和国际冰联的是目的是不一样的，它是为了这个整个赛季宣传呐、去运营啊，而国际冰联的赛制非常短，比如十天，比如20天就完了，这个根本的赛制不一样。它这个半年里边，它得需要一些观众来喜欢来看我，但是恰恰呢，观众愿这个打仗的镜头，所以这样呢，给观众造成了一些误导。NHL 这个也是不允许打仗的，打仗会进行一定的判罚。 因此呢 NHL 和国际乒联都不允许打仗，所以呢打冰球你要好好的打球去发挥你的技能，打仗是不允许的。 原来如此呀，我还以为打架是冰球比赛中的一个传统呢，下次再有人这么说，我就可以很专业的去给他们解释了。 没错，刚刚张主任也提到了，大家会误会其实和宣传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作为记者一定要传播准确的信息。不过虽然打架不允许，但是冰球比赛中的冲撞还是很激烈的，所以很多家长在为孩子是否学习冰球时也会因为安全问题而犹豫。那么这个问题让我们听听北京冬奥组委冰球项目竞赛助理许和浩是如何解决的。 我了解到我身边的一些家长朋友，他们对于自己小孩从事冰球运动的安全问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您可以帮我们讲讲如何在确保小孩保持自己热爱的同时又保证自己的安全呢？ 好的，我非常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从小也是一个冰球运动员，我在北京从小打冰球，一直打到了这个国少队，所以这个其实实际上冰球这项运动已经发展超过百年，所以对于这个冰球护具啊，还有防护这些已经非常成熟，各方面的科技，所以只要佩戴规定的这种护具，还有这个防护措施的话，就非常的安全。主要要注意的可能就是在未满18岁的时候，咱们的小运动员需要戴全面罩，就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笼子，那个有全面的这个罩。然后到了18岁以后呢，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可以改成这个半面罩。还有就是在18岁以前，可能需要佩戴就是牙套，还有这个护颈，这些都是为了防护很多这个意外的这个风险而存在的这些护具。 请问，如果要是运动员在场上发生了安全事故，您会有哪些预案呢？ 首先我们场边会有专业的这个医疗团队，然后每个球队也会配备就是自己这个专业的这个理疗师和急救师，所以会先诊断这伤病的这个层级，如果是很初级的伤病的话，就是自己各队的这个医疗人员就可以处理，如果伤病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话，马上就会有场边的医护人员把他们接到场下，然后直接送入医院进行治疗。 这么看来，只要按照要求做好防护工作，基本的安全还是非常有保障的。 嗯，是的。哎，奥斯卡，听到这儿，我都能想象出冰球比赛现场的精彩画面了。不过要说完全的了解冰球比赛，我还是有一些疑问。比如说一场比赛要有多少裁判啊？男女冰球比赛又有什么不同呢？等等。 别着急嘛，你的这些疑问小记者们在采访徐和浩老师的过程中都为你进行了一一解答。 请问冰球赛场上一共有几位裁判呢？他们各自的职责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根据不同的这个比赛还有不同的赛制，比赛的这个水平的高低都跟派遣这个比赛的裁判员有关，所以越高级的比赛，比如像我们即将会在北京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场上的裁判会有4名，可能在一些相对业余或者水平并不是很高的比赛，有3名这个裁判员就可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球项目分为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两个小项，那请问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在比赛规则上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从国际冰联这个世界联合会的这个规则角度来讲，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在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两个比赛里头的判罚的这个标准和这个尺度有些不同，比如说在女子冰球里的肢体冲撞会减少，如果有过多的肢体冲撞的话，会容易加大裁判员的这个判罚，而男子里头为了这个比赛更激烈，然后更就是好看，所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冲撞存在。 许和浩老师真的好专业啊。 那当然喽，虽然他现在是北京冬奥组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但以前可是一位职业的冰球运动员呢。 嗯，那我更想听听他和冰球之间的故事了，咱们赶紧的吧。 您好，您一开始是作为一名冰球的运动员，然后呢转化为一名冬奥组委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请问您觉得冰球运动员和这个工作人员的最大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当在运动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注重的是作为一个运动员 和团队运动员的这种意识需要非常的强。但是到了这个冬奥组委以后，有很多东西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种团队精神，包括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需要去非常细致的去做一些工作然后只是一种身份的转变，从运动员变成了工作人员。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我来说。 您好，请问您是在几岁开始打球的？是什么让您一直喜欢并坚持下这项运动的？ 是从6岁开始滑冰，7岁真正拿起冰球杆开始打冰球。我觉得这项运动最吸引我的一点还是这个集体性和这种集体意识，毕竟就是我从小可能也是通过这样一项运动，然后结识了很多的小伙伴，然后呢这些小伙伴们跟我一同成长，直至今天他们也还是我人生当中的这种很好的同伴。所以我觉得这项运动带给我更多的是结交了这种一生的朋友。 请问您在比赛过程中认为最紧张的时刻是什么呢？ 作为一名运动员，我想起在2014年代表国家国少队去爱沙尼亚塔林参加的这个锦标赛的时候，我觉得最紧张的部分还是在这个开球之前。我觉得可能很多运动员这个最紧张的这部分就是在开球之前的更衣室，因为并不是很清楚就是对方的实力和对方的这个布置的战术，所以可能在这段时间有一段的这种自己跟自己心理之间的这种博弈，但真正到了赛场一开球以后就没有任何的紧张了。 您对未来中国少年冰球发展有什么期待呢？ 小朋友非常可爱对，我是一名冰球运动员曾经的从小这个我就是一个热爱这项冰球运动，而且非常热爱冰雪运动的年轻人。举办北京冬奥会是非常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它不仅是代表人民对生活这个水平的一种提升，还是我社会发展很重要的一步。我觉得它象征的就是说我们未来这个要走向高质量发展迈出重要的一步，所以我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办一次这个冬奥会，然后能把这个冰球这个项目逐渐变成一个产业，这样有更多的小朋友咱们可以参与到这项运动里。我觉得我的梦想和理想就是看到更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参与到冰球运动里，然后逐渐成长，然后爱上这项运动。 Chelsea， 你知道吗？在这次参与采访的小记者中也有一位青少年冰球运动员哦。 是啊，我觉得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冰球运动里逐渐成长，然后爱上这项运动，再去普及这项运动，那也是咱们举办这次冬奥会非常有意义的一点。 没错，我们的张立恒主任也是一样，不仅自己喜爱这项运动成为了职业运动员，更在之后的工作生活中致力于推广普及这项运动，尤其是面向我们青少年。 所以最后张主任也向我们青少年提出了自己的期许。 您好，我是冬奥小记者郭建秋。 哎，你好。 我自己就是一名冰球运动员，在来这儿之前我刚刚打完一场比赛。 哎呦， 我想请问您，如果以后想成为职业冰球运动员，参加冬奥会为国争光的话，那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从现在开始应该做哪些的准备呢？ 好，你这个问题我非常愿意回答你。作为小小的一个冰球的小球员呢，从事这项冰球是有长远的目标的，你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然后定下一个决心，因此呢冰球这条路呢是非常漫长的，需要你有个坚定的信心，然后无论你在训练的时候比赛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要勇敢的面对，然后不怕困难，然后勇于拼搏，无论在比赛场上和平时的生活呢有一种信心，这是冰球运动员具备的，因此你具备这种素质的，你才能够把冰球练好。 感谢小记者鲁佳音、江纯宁、郭建秋、胡逍遥、张廷佑、翁李维、李胜月、陈子宇、蒋卓云、王宇冲的采访。 以上就是本期北京2022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听听 FM 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同步播出。 倾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向世界展示魅力中国。 See you next time.